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电动车。日前，工信部部长在近日举办的2017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表示，工信部呢已经牵头编制了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到了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将达到200万辆，以及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占总销售比例达到20%以上的发展目标。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第一首歌呢是有些热血的歌曲，来自于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希望你会喜欢。 Yeah. 嗨，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最近呢好像真的要过春节了，今天早上呢在上班的路上，我也看到路边呢是高高的挂起了红灯笼，突然感觉年味好像越来越浓了。当然临近春节呢，好消息也是频发，个个呀都跟大家的钱袋子有关，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搜罗了8个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好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第一个好消息呢，是个税改革方案上半年呢有望出炉。在近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表示呢，要深入推进财税的体制改革，加快现代财政的制度建立，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举行的专项抵扣是此次个税的一个亮点，按照低增扩中调高的总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税收体制。在新的个税体制之下呢，将实行按照综合所得减除标准，而不是呢继续按照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即呢将部分收入纳入综合，同时呢建立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的机制，适当的增加专项扣除。专家称呢，综合所得收入相同的纳税人，有孩子要抚养的比没孩子要抚养的可以少纳税。下一步呢，将考虑将一部分教育、房贷、养老等支出纳入扣除项。这也就意味着房贷购房、家有老人、孩子等大多数群体呢，都能从中受益。好了，接下来休息一下，听到了这则好消息之后呢，我们还是先听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痛快。希望今天早上的这些利民好政策都能让大家心里痛快一下。 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亲爱的，请想动我的感情，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痛快去爱，痛快去痛， 司机一宿加多 OK OK， 甚至快爱工资高 OK， 你想要不管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听过了 Tank 的这一首专属天使，接下来呢，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盘点一下八个利民的好政策。第二个好政策呢，是丢失火车票2块钱即可挂失补办。2017年春运呢，也是正式开启了根据火车票的梯次退票政策，开票前的15天以上退票呢是免收退票费。此前呢，乘客上车后丢票了，需要重新掏钱补票。但是从2017年1月1日起呢，铁路是新规规定，旅客呢若在列车上检票出站检票前丢失了实名制的火车票，提供相关的购票信息和有效身份证，可以在列车上出站口呢办理挂失补办手续，而且只收2块钱的手续费。这对于春节回家比较粗心的朋友们，应该是一条利民的好消息了。好消息分享过后，我们依旧是分享好歌，来自于 Twins 的你最红，让大家提前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息吧。第三个是深化职称的制度改革，向基层一线职工倾斜。近日呢，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了对实践性、操作性强、研究属性不明确的职称系列，可不做论文要求，探索以其他成果形成替代的论文要求，推行的代表作制度，重点的考察成果质量，淡化论文数量要求。 在艰苦边远的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不做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淡化或不做论文要求。对长期呢在一线工作的专业科技人才，侧重呢考察其实际工作业绩，适当的放宽学历和任职年限的要求。对长期呢深耕基层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职称的评定呢不再为学历、为资历、为论文，这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专业技术人才呢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深耕专业，做出贡献的人呢更有成就感和获得感。 可以同担，我不要辜负了谁，我可以流泪但无法目空一切，我可以心灰但不把残缺和昨天重叠，我可以承担面对但不给自己机会感觉，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偶尔明星可不翻脸不合的会，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应该温柔演技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透支欧缺，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尖锐，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个享受苦味，细胞分裂了变成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偶尔明星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了变成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演技是我最完整的机会。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不怕放弃尖锐，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我可以从头到尾去途中做个享受苦味，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后为明星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演技是我最完整的机会，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后为明星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演技是我最完整的机会。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211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加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高到无法想象。你有没有试过？数一下，一周五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加班。 有完没完啊？天天加班谁受得了？ 又加班呢？ 试试看，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健康人生，合理加班。

首成名的快乐老家算是一首老歌了，很多人对这首歌呢也是十分的熟悉，希望这个早晨这一首歌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盘点利民的好消息，该第四条了。公立的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呢将推行两票制，国务院医改办呢会同国家卫生纪委等八部门近日呢是联合下发通知，规定呢在公立医院机构药品的采购中呢推行两票制，挤压药品流通环节的加价水分。两票制呢就是说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目的是压缩呢药品流通环节，使中间的加价透明化，进一步推动降低药品的虚高价格，减轻呢群众的用药负担。通知要求呢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要率先的执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地区呢推行两票制。2017年呢进一步扩大两票制的实施范围，争取2018年在全国推行。分享了第四条的利好消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着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 穿过一块黎明，一堆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That's just life， 寻找我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悔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

推开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效忠，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像个人祈祷去不下的天空，依靠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重，我陷入漫无荒凉的宽容，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空，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因为我们都有错，再是我。 陈世安的这首《天后》，你听过吗？其实听到陈世安的歌，我首先就觉得这个男生好温暖啊。好了，听过了这首《天后》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是分享第五个利好的消息。国办呢是发布规划，职业病呢看病的负担将减轻。目前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是印发了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要求呢依法应参加工伤保险覆盖率呢达到80%以上，逐步实现呢工伤保险与基本的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社会慈善、商业保险呢等有效衔接，切实呢减轻职业病病人的负担。规划呢也是明确的提出，要坚持呢依法防治、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的原则，到了2020年，建立健全的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督、行业自律、职工呢参与和社会监督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格局，并且呢从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健全职业病防治体系、提高职业病监测能力和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四个方面提出了系列具体量化的标准。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是分享了五条在2017年呢对于大家利好的消息。在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还是会继续分享三个好消息，所以千万不要走开。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福如的《一点点喜欢》。下个时段我们再见喽。

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近日呢是发布公告称，为满足海南铁路离岛旅客的购物需求，进一步发展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效应，支持海南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将海南铁路离岛旅客纳入了离岛免税政策适用对象范围，自2017年1月15日起执行。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民生银行。民生银行呢是国内首家民营银行，且股权分散。民生银行的董事会换届向来是市场热议的话题，尤其是最近投资圈的大鳄卢志强、史玉柱相继大幅增持民生银行的股份后，更是引发了市场对于相关资本角力该行的董事资源的诸多猜想。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照例进入音乐时段。第二个时段第一首歌将要带来的是叮当的一半，有些甜蜜有些苦涩的歌，希望这个早晨呢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喝酒的伴，一起看电影的伴，早午晚餐的那个伴，朋友不能留得太晚，明天要上班。唱 K 的伴，一起去旅行的伴，听懂我的笑话的伴，我的生活只差那个就美满。快乐少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不够暖，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哦，好，没人分享幸福就只剩一半，就算把日子都填满，节日却提醒我孤想法又能怎样，只能写部落格整晚，几个留言安慰不了心里的遗憾。没有负担原来也是种负担，自由多得让人心慌，你羡慕我那要不要跟我交换。快乐少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不够满，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快。幸福就只剩一半，努力把日子都填满，别来提醒我多孤单。快乐少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不够暖，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哦，好，没人分享幸福就只剩一半，就算把日子都填满，没人知道我多苦。 孤单。 这个时段你还好吗？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临近春节了，好消息呢也是频发，各个呀都跟大家的钱袋子有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搜罗了八个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第六条。目前呢，各部委是发布了2017年的施工图，惠民生的政策加码。今日呢，国家各大部委呢是陆续召开了工作会议，部署2017年的工作重点，绘出新一年的施工图。其中呢，民生仍是工作的主要任务。人社部呢，今年的三大工作呢，重点为深化呢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确保养老金呢按时足额发放，推进呢基本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同时呢，在工资收入分配的改革方面，将继续改革完善体现人力资本和劳动价值，促进机会公平，鼓励创新的工资收入分配政策，努力缩小工资收入的分配差距，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住建部今年呢也是将安排60000套呢棚改任务，确保呢完成棚改3年计划，做好呢公租房工作，推进呢公积金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呢老旧小区和住宅宜居的综合改造。全国呢交通运输会议也是透露，2017年中国的公路水运呢将完成固定资本投资1.8万亿元，新增的高速公路是5000公里，新建农村公路是20万公里。好了，听到了这么多惠民的政策，接下来呢我们还稍事休息一下，听到范逸臣的这首《街角的情歌》。

这一首《春风吹》，每次一听到心情就会特别好。春节要到了，春天呢也马上就要来了，想想啊，天气终于要开始暖和起来了。听过了歌曲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第七条2017年的惠民好政策，九省的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待遇呢直接挂钩。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海南、重庆等九个地区呢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呢是增幅10.7%。全国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2190元，小时呢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的21元。最低工资呢是劳动者的最低保障水平，不是实际的工资水平，也不是企业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市场工资指导价。值得注意的是呢，职工的医疗期间的待遇、试用期待遇、死亡后的赡养标准以及部分省份的失业保险基数等均与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挂钩。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之后，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低收入者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有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母亲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未来的愿望，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幸福，仰望一段好 听过了郭靖的这首《拥抱你的微笑》，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后一个2017年利好的好消息。18个省份的养老失业保险的缴费变少，社保呢待遇将不受影响。在2016年12月28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明表示呢，我国将再次的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的费率和失业保险费率，预计全年呢可降低企业成本1200多亿元。截止目前呢，已至少有19个省区市呢宣布下调了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其中呢上海由21%降到了20%，北京、天津等18个省区市呢由20%降到了19%。在失业保险费率方面，北京、重庆等地呢将失业保险总费率呢降至了1%，宁夏、甘肃等地呢将失业保险总费率降到了1.5%。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也表示，降低了社会保险费率，尤其是阶段性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不会影响社会保险待遇。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称呢，社保待遇是既定的，是国家承诺的计发数，不会说呢存在基金缺口就降低待遇，所以大家即可放心。希望今天我们提到的这八项的利民好政策，在2017年都能给大家带来多多的福利。分享过了八项利民的好政策，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男人 KTV》，希望你会喜欢。 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

与范冰冰以情侣档出现的最后一期《康熙来了》，仍然被蔡康永调侃为什么脸上总有难为的神情，更因招架不住言辞犀利的对话，引得小 S 大呼：“你这个男朋友啊，真是太老实了。”出道20年，他依然要面对来自知乎网友的提问：“为什么李晨这种类型的男演员会红？”其实他的起点不低，19岁凭17岁不哭出道，观众来信每日几千封。然而紧接着是5年的沉寂，无人问津。直到吕丽萍推荐他出演《十三格格》，再次担任男主角，他紧张到说台词的时候手都发抖。他不似女友范冰冰坦言：“我自己就是豪门。”他的心思呢自有去处，敛了身边朋友的几个故事，写了小说拿给陈思诚看，然而一拍即合，创作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他更是本色出演。记得2009年上《超级访问》，节目组邀请吕丽萍为他的5部作品打分，最初呢2部的自评分数远远高于吕打出的分数，他脸上讪讪，额头呢出了汗，之后3部作品呢只敢保守自评。但吕丽萍呢却给了超高分，但是这也没能让她缓过来。那几分钟尽管毕业多年，她仍旧青涩，在学生身份的躯壳里显得有些坐立不安。7年之后再度谈起，她已笃定，她说：“我以前呢会看大家认不认可我，赶紧去调整，现在呢我自己有把尺子，你告诉我怎么演，他告诉我怎么演，都听了，那我不是演员，是提线木偶。”现在的李晨仿佛对于自己的人生毫无窥视的欲望，只有水到渠成，即兴为之。他允许自己随意漫步，当然也不介意自己偶尔走了岔路。或许这样的人生更为了真实，而在真实的人生中历练的李晨，才能够给我们呈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是哪里吹来的风，带你到我的身边，我的世界已惶恐，幸福来得太汹涌。 喜欢和你一起疯，牵手无目的的走，就算是阴雨天空，甜蜜洒落心中。 你的笑容像歌里听，总是让我猜不透。 你的故事让我着迷，愿意陪你在经历。 爱情里留下足迹，又伤心又欢喜。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幸福来得太汹涌， 喜欢和你一起疯，牵手无目的的走，就算是阴雨天空，笑容 像个谜题，总是让我猜不透。 你的故事让我着迷，愿意陪你在经历。 爱情里留下足迹，又伤心又欢喜。 谢有你， 生活才有

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这个早晨你还好吗？我是妮蔻。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波折，也总会有险阻。生活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孩子，也许今天给你所有，明天又会让你一无所有。无需烦恼，该来的总会来，在黑的夜晚也会有黎明到来的那一刻。不管生活有多么曲折，只要拥有幸福的态度，就能挺过漫漫长夜，也就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谁在付出？黑夜。 身边。